的年华里遇见了你，你让我平静的心泛起了涟漪。 从今后爱的世界无人能代替，朝思盼魂牵梦绕都是你。 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你同行，你让平淡的日子如此的甜蜜。 我和你爱情路上相偎相依，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深爱着你。 最亲爱的你是我今生的唯一，与你相伴在纷扰红尘永不分离。生的唯一，不管明天会走到哪里，都在一起。 珍藏所有关于你的记忆，在今生的岁月里，温暖着我和你。 永不分离， 我会用这一生好好珍惜，添一场相濡以沫的美丽。 最亲爱的你是我今生的唯一，不管明天会走到哪里，都在一起。 珍藏所有关 岁月里，温暖着我和你。